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 吴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87集。接着一个顾客要求沈西接听电话，说他女友并不相信巧克力圣代机器坏了，觉得自己肯定没去。沈西叹了口气，伸手接过电话。 喂，你好，这里是长安路肯德基，那个机器真的坏了，你男朋友白跑一趟。不过哎，不是我讲啊，你俩都不相信对方，恋爱谈多没意思呀、啊、也不知道谁有问题，或者俩人都有问题，我跟我对象就特别好。 话没说完，一个女生拿着橙汁走向沈西。 这杯橙汁有点淡。 沈西一看真的十分清淡，拿着橙汁走到前台。 哇，好神奇，咱开水里有橙汁儿哎。 一个大娘用看弱智的眼神看着沈西。 这就是橙汁儿。 旁边的经理推她。 换一杯。 夏九家真的不想承认这是她男朋友，甚至不想承认自己认识沈西。夏九家发呆的时候，夏永和已经走上前去。沈西操作着 APP。 哥，要什么？ 哥，你才几岁啊？ 17。 我儿子也17。 正好夏九家走上前来，夏永和伸手揽过。 哎，这是我儿子，也17，他管我叫爸，那你应该管我叫什么呀？ 沈西扭头随意一瞥，居然看到自家动宝，明显呆住，十分震惊，而后又转回头盯着夏永和那一张与水晶皮冻有三四分像的脸孔，还是愣愣的，嘴巴一开一合，没有发出声音，然而口型也是叫爸。夏永和看不出，毕竟很不明显。 还不知道？ 答案非常明显，叫叔叔啊，也叫爸。他管你叫爸，那我管你也叫爸，没毛病。他见过夏九家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、姑姑姑父，就是没有见过父亲。 爸，这是我同学，也是同桌，叫沈西。 啊，沈西，我知道，九家常常提起，这么巧，在这儿碰到。 几句客套过后，沈西重新拿起 iPad， 在爸和叔叔间犹豫片刻，最后取了中间。那咱爸吃什么？可以理解为东北话，你妈叫咱妈，你爸叫咱爸。虽然 CC 是不大会讲，然而大家也都知道。 两个老北京鸡肉卷，一个中薯，两杯小可乐，没了。 等到高峰过去，沈鑫重新收盘拖地，他蹭到夏九家那一桌。还满意吗？ 嗯。 咱爸也满意吗？因为面对夏九家，背对夏永和，夏永和看不到沈西的暧昧表情。 嗯。 在自己父亲面前与沈西目光相对，听对方暧昧地说咱爸，竟然有一种特殊的刺激。那就好，慢用啊，嘿嘿，我回去工作。 嗯，我们今晚就去非洲了，回来以后可以见面。 好。凌晨4点，夏九家、夏永和一起离开 CC， 去遥远的非洲。签证早就办好了，两针疫苗也打了。他们两人是在乞力马扎罗山下面过的除夕，可以看见赤道上的皑皑白雪，若隐若现，藏于云中。小镇叫做莫西，在坦桑尼亚，名字非常好听。 夏九家的爸爸与纪念品商店的人是老相识了，夏九家便请他带自己买东西。他非常用心，选择许久，最后决定要坦桑蓝，一种蓝色宝石。泰坦尼克号里那个海洋之心就是这种石头。清澈的蓝，中间近似于黑，十分的深邃。不大，一克拉，原价480美元，因为夏永和降到了240美元。夏永和见儿子一掏就是几百美元，把小金库花掉不少，有点惊讶。 要给谁啊？ 儿子一直非常聪明独立，因此他从不要对方上缴奖金等等。 给同桌，就沈西，来趟非洲带点特产。 夏永和知道两个人要好，也没干涉，觉得240美元也还能接受。初一，两个人上山，从1600多米的大门出发，到达2800多米的 McCain 营地。初二，又到达3800多米的 Shara 2营地。而后，因为并未进行所有针对的锻炼，两人折返，掉头下山，没有打算去大约5800米的真假峰。初四开始，两人游览国家公园。为了安全，游客一般需要跟团，很难自己租车。不过夏永和是导游，认识当地的一些公司，成功租到一辆小车。进入公园，一开始非常荒凉，到后来才有动物。最先出现的是猴子狒狒。 看住背包，宾馆有人训练他们抢劫财物。 夏九家拍照，又把话都记在心里，打算回去给沈西瞧瞧，再讲讲特别的事情。一路比较轻松，夏永和一路缓缓开过，让夏九家在副驾观察。夏九家拿着相机狂拍，有长颈鹿，有羚羊，有角马，有斑马。忽然，夏永和把车彻底停下。 啊，狮子！ 夏九家顺着夏永和食指凝神仔细望了过去，果然，狮子静静潜伏在草丛的深处，慢慢地接近羚羊，等待好的机会。然而这时，一头成年非洲象从远处走来。它喝水时比较喜欢独自待着，不受干扰，于是赶走狮子羚羊。狮子只能垂着尾巴悻悻离开，羚羊却是浑然不知，逃过一劫。 走吧。 夏永和说着，重新启动车子。又走一段，前方突然出现一番大的阵仗，一大堆车停在路上，夏永和也加入其中。原因十分简单，有好几十头非洲象一起经过，他们无愧草原之王的名号，气势惊人，经过时大地都在震颤。接着，也不知道头几辆车上的游客如何惹怒那些大象，只见其中一头缓缓迈步过去，堵住最前面的车，开始撞。车很高，敞篷，几个人的肩膀脑袋露在外面，车身一晃，顿时个个发出尖叫，车险些被撞得翻掉。幸亏那头大象也没有非常执着，撞了几下之后转身走了。 如果看见大象盯着自己低头向前甩鼻，就赶紧跑。 知道了。 夏九家觉得好神奇啊。后面还有皇冠鹤等等动物，偶尔没有动物，只有一望无际的草，单独几棵树，那种孤独厚重非常动人。回到住处已是晚上，他们住的是小木屋，处于花海当中。其实夏永和到这个旅行社后几乎从来没有带团走过非洲，然而最基本的吃住买等东西他倒不会手生，依然游刃有余。进酒店时，夏九家夏永和看见一个骑车的小姑娘。附近许多酒店提供租自行车等等额外服务，供客人在附近转转。正好是大下坡，再加上四周黑咕隆咚的，那骑车的小姑娘小心翼翼地捏闸冲下。 爸，慢点，再来后面看。 嗯， 这儿都是土路， 不平，坑坑包包的，咱们用车前灯帮那姑娘照一照路啊。 听懂儿子意思，夏永和慢慢的用车前灯洒下一片昏黄的光，声音低沉， 你真想你妈妈，总能看到这些。 她长得也像妈妈。父子两个没有想到，因为此处黑灯瞎火，冷不丁见有个人跟在自己后头，小姑娘吓得够呛，猛然加速，呼呼呼的想要逃离。不过仅仅几十秒后，小姑娘便反应过来，重新放慢车速，还打了个感谢的手势。一汽车一自行车就这样缓缓下坡，二者之间涌动着一种默契。然而就在大下坡将要结束时，小姑娘的自行车压上了一颗圆形石子，还是砰的一下摔了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